环一个一个跳下马，在夫人的车内接小王。夫人说：“你们跟来的从人呐、啊，该都回去吧，只留下八名丫鬟随我过江河。”二郎们得着地，他们一摸，这都遇车拉马多欢笑，叫人要起跑车跳，开船走走走，在他耳轮中猛听得那碰乱铃响啊，这不远把人肉扛。可见在马上端坐一员将，嚯，真是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，明亮亮的蓝银盔上生杀气风飘飘，就须丹宁管顶梁，神说说破木红梅精神满，端正正他那笔直口阔体格方，厚大大两耳垂龙银盆面，雄赳赳忙着腰弯，期待玄郎穿一件素罗袍衬，银叶甲悬两面，护心宝剑放好过几条呀，穿九五风里里请功宝剑敲中国，你扎扎湖中你来见不见飞鱼带铁背红海，老雕弓一张灯一双，虎头战靴飞不敌悬一堆剑银二灯带亮，金皮那日追风银鞋带兵精将，啪五勾神飞枪来，这是真兵符唐山将，赵子龙在长安，他前是苍白北冥阳啊，家将兵说孙夫人携带着公子去过江，子龙大惊就说是不好啊啊，这其中有诈，暗银伯良哗啦啦啦一催马来到了江边，见船缓未走，子龙一见喜洋洋，大叫道：“说你们且莫开船，俺赵云相送这舟山，见有人追赶就骑马胸膛，吩咐声开船，将红旗一摆，芦苇中四只船齐出各献刀枪，五百二郎齐排列，人人奋勇似虎狼，小周林进捉枪刺，赵云亮剑放刀光，这口剑修铜斩铁如切菜，唰唰唰，众儿郎尽剩半截枪，好赵云见大船临近，将身一纵，呼啦啦撞到了东家街，大小二郎赵云追踪，临险地留下了英名啊，在望不 鼓一百单八州，表演者郝秀杰，伴奏何志远、王立阳、石俊平。 听我说一 人名儿外州。我说的是天为宣州，地为拓州，心为塞州，人为岛州，道为郴州，水为六州，月为明州，日为昭州，东厂郴州，西牛贺州，南站蒲州，北居潞州。索娘娘 王立阳、祖金华、王桂玲、刘文胜。 Thank you. 齐听琴，表演者张秋平，伴奏韩宝丽、刘小凯、韩晴。 江岸上来了个 游春，表演者刘秀梅，伴奏叶长乐。 春风吹散 树林儿，村后的高山，山连不断有十几里儿，村前碧水水面走起了波浪纹儿，群猫河边戏，鸟语花香，遍上山河林儿真是天然图画一幅美景。 头枕着蓑衣呀，翻个坎儿。乔子负心肩担着柴捆儿，要掖着板斧，不住地唱山歌儿。农夫放下锄，在地边上喘气儿。春种秋收啊，费尽了精气神儿。念书的学生一群一伙儿，一个个跳跳钻钻的跑回了自己的门儿。村犬汪汪把行人来飞，在那边啊转过来呀，小小的贺郎儿。村夫背筐去解麻烦儿，汲水的妇人呢下边就没穿着裙儿。村姑提篮去采桑葚儿，不像那织绢者定是一个养蚕的人儿。我把村夫在地上撒了点子小米儿，站置在了柴扉前那咕咕的叫小鸡儿。姑嫂二人前去推磨，姑嫂两个人有二十来的岁儿，梳着马尾卷，带着留狗儿，嫂子机灵鬼儿，小姑子小淘气儿，嫂子一扭脸儿，小姑子一使劲儿，可吃吃呀崴站了啊小姑的鞋后跟儿。这姐妹二人上堂去博名儿，姐妹两个人上场取薄名儿，一个梳蓬头，一个扎辫根儿，一个低着头，一个仰着盆儿，一个装口袋，一个拿簸箕儿。嘿，慢着点儿，别使劲儿。枪风儿让刮了来呀，一脸的骨糠皮儿。贾雨他越敲越觉着有趣儿。随风儿啊送过来呀，有谈话的声音儿。原来是那茶棚的后面有酒馆一座，从里边呢走出来呀几个呢醉了头儿。一个是塌了个弦儿啊，还拄着拐棍儿，那一个就倒背手儿啊，说咧着下嘴唇儿。这个说牛羊头我错走一个字儿，那个说着影子道啊，我错写了一个反文儿。这个说大米点点啊，不像个树叶儿，那个说流水高山，我贪乱了第四根儿。这个说琴棋书画也得有那分寸儿，那个说这功夫不到啊也是白费劲儿。有几个顽童实在是淘气儿，这个打一拳，那个踢一腿儿，这个折树枝儿，那个砍石子儿，照着得那老头喊：“留神我的马，刘儿！”依我看，提名可叫春日景，这张花儿，春山春水春花春草，春光遍地可皆是春儿，听笛声看花叶儿，吹声弦瑟织新曲儿，青翠张柔弹弹声儿。他们二人说说